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 Hannah 橘子乔回到从前。 回到以前，身影安静半天。 第十四位毛不易迪丽热巴浴火城市。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千千人不知。 第十三位文慧茹给我一个。第十二位张碧晨急。 我太天性死板，你太风冷心海。 第十一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 因为遇见你。 第十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 第九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八位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第七位王菲那英岁月。 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第六位萧亚轩五五五。 想真的紧紧抱着。 第五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 第四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灵魂回缩。 第三位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笑在爱到时热模糊时候。 第二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本周冠军曲目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23期的全球榜呢，有两首新歌上榜，一首重新回榜，有三个榜位得着了更新。那排名在第15位的是进榜两周 Hannah 橘子乔的回到以前，而在第14位呢，我们看到的是一首进榜新歌，毛不易和迪丽热巴所演唱的电视剧烈火如歌的片尾曲浴火成诗。全球榜上榜新歌。 人常说天涯地角步步有穷时，为何曾经爱不过这相思。双龙成姿花开喜事，为我不善这言辞。 谁送我寒冬落魄春暖风生时，飞了生死，飞鸿跨雪追日天白丝，同戛然而止。爱是指尖上月的刺。 语歌曲排行榜，这是首周进榜第14位毛不易迪丽热巴带来的《浴火成诗》。毛不易可以说是去年歌坛的一匹黑马，从《明日之子》夺冠出道，不仅有像《消愁》这样的超流量的单曲，也接下了多首影视剧的插曲。而迪丽热巴呢，也是时下高人气的流量花旦，这样的组合呢，也让这首歌在我们全球榜的多家主办电台榜单上有着不错的成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当中的回榜歌，这是来自于文慧茹，叫做《给我一个》。之前呢，在榜四个星期取得最高的成绩是第九名，那本周以第13名的成绩回到榜单当中，上榜的时间也积累到了5周。 全球榜回榜歌。 全球榜第13名，文慧茹的《给我一个》。文慧茹是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女生，除了自己很会写歌之外呢，在网络上翻唱也为她赢得了很高的人气，像《派对动物》《刚好遇见你》这些歌呢，在新加坡可能大家更熟悉。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小东正在为你直播，来到我们本周榜单的第12位，出现了第2首上榜新歌，这就是张碧晨的《极》，是极致的极，在别具气质的弦乐的映衬下，是一场忧伤又浪漫的极致爱情。 全球榜上榜新歌。 不谈遗憾，谈精彩，不如毁坏在涅槃。我太天性死板，你太放浪心海，两个极端相爱是因为一样不安。不爱只说爱，别交代，来只喜欢，别明白， 上最浪漫，不朽不坏像尘埃，我太天性死板，你太放浪形骸，两个极端相爱是因为欲望和恩爱，只管爱少伤感，爱越迷乱越赞叹，烈焰壮丽山是绝多极端，好想和你在一起看我日行 新歌上榜第十二名，张碧晨的《急》。至此呢，我们923期的全球榜更新状态的两首新歌和一首回榜歌呢，就分享完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四周排名第十一位王源的《因为遇见你》2018版。这首歌呢，曾经是王源自己的一首原创单曲。那今年呢，是特别为了电影《遇见你真好》而拿来重新演绎。好，我们来听听这首《遇见你真好》。 茫茫人海中遇见你，如同阳光照进心底，最美的时光有你相依，我心情无法言语，从未想过会遇见你，让我惊喜让我痴迷，想起天台可笑的自己和电话那头的你，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的我不懂得珍惜，竟然弄丢了风吹向你，是否被欺负受委屈，以后不会有人护着你，当下无端千言万语，因为遇见你我用尽力气，傻傻不能带我到分别的那天， 切就注定，与你一起牵手往前进，每天值得回忆。从遇见你，心里有一句，遇见你真好。 叫做《猫与桃花源》，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呢，在音乐方面呢却吸引了两位大咖加盟，许巍演唱了宣传曲《无人知晓》，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本期全球榜的第十名，电影的主题曲《猫与桃花源》。周华健呢越来越像这个大哥李宗盛了，一把木吉他便能唱尽人生的悲欢。全球榜第923期的榜单，我们继续向上，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第七周排名第九位胡彦斌的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出道这十年当中呢 R&B 摇滚风再到现在的 Future Bass， 每一次的改变呢都是音乐潮流的指向所在。 开头都是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暧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9度，今天以晴为主，光照强烈，气温明显回升，又将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高温蓝色预警中，天气炎热，午后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第9期节目昨晚播出，创作型歌手、音乐制作人吴亦凡在 call out 环节中与歌迷互动，展现逗趣本性，笑点满满，更与国际时装秀模特共走 T 台，尽显独特舞台气质。节目中，吴亦凡首次体验《我想和你唱》电话环节，亲自电话邀请3位歌迷和他同台合唱。在通话过程中，吴亦凡展现自己调皮幽默一面，化身电话问卷调查员，向粉丝连发3问：你在什么城市？你愿意参加想唱吗？你有 feel style 吗？幽默的提问让旁边的李维嘉笑弯了腰。继续来关注，昨晚天津卫视笑里相迎工匠精神主题专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坐镇主嘉宾席，一恩师马季、师爷侯宝林讲述他眼中的相声大工匠。好友王丽人做客节目，与姜昆共同回忆年轻时相声创作时光。姜昆作为相声界的大国工匠，经典作品无数，深受观众喜爱，而这些都得益于他年轻时就一直潜心创作。老友王丽人看在眼里，心中满是佩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05，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分享了第923期榜单的后半程歌曲，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半程的排名情况。排名第7位呢是王菲那英，这对好友在20年之后再度的合作岁月。那第6名呢是属于在本周触底反弹，来自于萧亚轩 Elva 的全新单曲555，这是动物系恋人们这部网剧的片头曲。 也伤过几个人，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昔日的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想真的紧紧。 在上一个十年风头一时无两的 Elva， 最近几年呢几乎有点后劲不足的感觉，在2014年的不解释亲吻之后再也没有专辑发表，而作为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单曲这首五五五之前呢在榜单上的成绩也不甚理想，一直处于下游，那上周呢更是跌到了谷底，不过本周呢前进了9个榜位，在这个榜单前半程占有了一席之地，倒有一点点光芒闪耀的感觉。好，那在向上倒数的几首歌呢都是跟影视剧有关了，而影视剧呢也越来越在如今的单曲时代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张杰的如歌是还有张靓颖的贪恋分别获得了第5和第4名，而亚军和季军歌呢更是都出自同一部电影。好，首先我们来听听看第3名来自于田馥甄的这首爱了很久的朋友。 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千言万语也没人看说内疚，因为到最后最痛苦的分手 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刚刚两首歌呢，都是出自刘若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亚军歌呢是电影的主题曲，现在我们听到陈奕迅的《我们》。那季军歌呢是电影插曲，田馥甄的《爱了很久的朋友》。从新歌上榜第14位的《浴火城市》到亚军歌《我们》，有没有发现榜单上几乎半数都是影视歌？音乐电影的跨界搭档当然是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还是脚踏实地，步步积累，让大家能够听到、看到、分享岁月流过的荣誉感才最可贵。莫文蔚出道25周年的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主打歌《慢慢喜欢你》继续领跑榜单。这首第923期榜单的冠军歌马上要送到你的耳边。那稍事广告回来，下个时段在榜单旅行当中呢，我们要来关注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榜单排名情况。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

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是周六上午的11:01:23啊，上个小时我们一起揭晓了全新的榜单第923期。那我们全球榜呢，是由北京音乐广播、广东电台、上海动感101、香港电台以及新加坡 ES933 还有马来西亚988联合主办。这个小时的榜单旅行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不同地区主办电台的榜单上的榜上歌曲。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出马来西亚方面我们全球榜的榜主美云，带来这一期的全球声势推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 Hannah 橘子乔，回到从前。 回到以前，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Hello， 你好，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榜主 Chloe。 那这个礼拜呢，要推荐给你的新歌，在全球 crossover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吴青峰单飞之后呢，他推出了一首新单曲，跟这位声音非常独特，然后呢声音也非常好听的女歌手合作，她是 9M88。 这首歌曲呢听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很欢乐，叫做 Everybody Woohoo。 其实呢，青峰说这一次新单曲呢让他突破了很多以前他没有做过的事情。以前我们都觉得青峰写的词都是很优美的，很诗情画意的，但是这一次呢他用很简单直白的方式在告诉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说废话也可以很有意义的。我们常觉得说，哎呀，说话就一定要说出一个重点嘛，但是青峰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不需要把事情拉得那么的紧绷了，可能这个时候你说的这个是废话，但是呢或者可以影响到你身边的这个人，那你说这个废话没有意义吗？所以他就希望说大家开意义的这个框架啦。一起来听这一首吴青峰还有 9M88 的合作 Everybody Woohoo。 哪有什么都能说出个意义，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我快乐时候呜，我难过更要呜，对危险的渴慕，对现实的疏忽，有时候 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星期马来西亚全球榜的 DJ 美云和大家分享吴青峰的全新单曲和爵士歌手 9M88 所合作的这首 Everybody 呜呼。这首歌呢在本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排名第七。好，接下来呢我们榜单旅行的第一站就来到达马来西亚。 全球榜榜单旅行，主办电台榜单播报，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 Top 5。第五名，杨宗纬，爱不得。 有多少人用恨不得来代替舍不得又忘不得。 第四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世界。 第三名，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少在爱的血肉模糊时候。 第二名，张栋梁，自己的风雨。 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 第一名，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 你是哪那个哪哪那个哪个哪哪哪。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啊，摘得了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最近呢会从一些短视频当中看到大张伟和粉丝们一起来排练呼号啊，阳光彩虹小白马。这也是大张伟心目当中对美好生活的代表，当然呢热热闹闹的感觉在他的歌曲当中从来都不会缺席。随着大张伟的夺冠，马来西亚本土歌手呢在家乡榜单的最好成绩呢是亚军，就是张栋梁的自己的风雨。在三月份，张栋梁推出了时隔三年的新片，叫做《最好的快要发生》。虽然呢只有五首歌的 EP， 但每一首歌都唱出了他对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这首《自己的风雨》呢，所表达的也是每一个都市人心目当中都有的那种孤独的时刻。 朋友只剩下那几个人，有好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的人，调整呼吸，看看夜景，过去的事不去回忆。电话响起，睡得简讯，明天工作不要忘记。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有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听人说我一直消沉，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这凌晨多了 还醒着的人，想去旅行，找出护照，订了机票，收好行李，这才发现孤独是场不安的雨，没有着急。我自己的风雨，我自己去躲避，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会关心，没有不开心，总要喜欢自己，不完美而已，生活可以继续。从来不让我靠近，懒懒散散没有心机，哪里才能让人放弃？明明早已是把火机，怎么你还能少心？ 自命不凡太挑剔，面部神经几乎绝迹，七百亿的大脑记忆存不住我的讯息，风吹过你的气息，呼吸都是你完美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也是无解的问题。 哦、每个雨天我们肩靠着肩， 怎么会有一瞬间，越是上方越像吸着奇怪的引力，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也许这样才能像自己，分分分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住在爱的正负极，我会加倍的努力。哒哒哒哒哒哒， 哦耶，哒哒哒哒，哦，哒哒哒哒哒， 怎么会有一瞬间，越是相反越想起这奇怪的引力，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也许这样才能完整自己。分分合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住在爱的沉浮期，我会加倍的努力。奇怪的引力， 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 也许这样才能完整自己。分分还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住在爱的沉浮期，我会加倍的努力。 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文慧茹，她的歌呢却在马来西亚方面有很好的成绩，像全球榜在榜的给我一个，曾经获得了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本榜第16名爱的正负极，除了文慧茹之外呢，这个男生是好久不见的 Tank。 好，那接下来我们榜单旅行的第二站就来到新加坡， 全球榜榜单旅行，主办电台榜单播报，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 Top 5。 第五名梁文音，还好。 我们都没联系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 第四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 第三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二名张杰，如歌。 若遗憾是是。 第一名林俊杰，韩红，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今天的华语歌坛呢，是越来越有各个地区不同的地区的歌手越来越畅通互联，这种一家亲的姿态呢，不仅是我们全球榜成立的初衷，更体现到了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也是如此。在本期新加坡方面 ES933 最新龙虎榜上，不仅有刚刚我们听到的 Top 5， 刚才所有20首上榜歌曲当中，新加坡榜上的这个歌手呢只有一个人，半数歌呢也就是这个冠军歌，我们看到的是林俊杰和韩红所合唱的这首《飞云之下》。 等吗？孤单时间封印。 色尽沾着体绿黄淡，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一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全球榜关注各地榜单播报的朋友们都会感受到啊，在各地区歌手这个打榜的这种无界限的感觉。像马来西亚方面，对李荣浩、张碧晨、汪苏泷等歌手呢都有很好的推荐。而新加坡方面呢，对于薛之谦呢似乎是青睐有加，之前呢曾经有过在 Yes 933最新龙虎榜上前五名有三首他的歌，而前三名呢占据了两个席位的好成绩。而在本期榜单当中呢，摩天大楼排名是第八，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现在听到的肆无忌惮呢也是以第18名的成绩上榜，这是三首新歌当中的最好成绩。另外呢，萧敬腾的全是爱首周是以第19名的成绩上榜，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新鲜的出现第20名，来自于831乐团的这首《致青春》。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了，我最听的兄弟谁还在身旁，剩一把吉他陪着我继续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品牌项目影视小屋近日首次落地北京，并在北京市十一学校、北京小学通州分校、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设立北京市协青少年影视创作基地。在未来五个月时间里，约20名在影视拍摄方面有特长的孩子将拿起手中的摄像机，拍摄自己眼中的大运河。参与该项目的中小学生将参加分类课程定向指导、运河流域实地考察拍摄实践活动、运河印象纪录片制作、成果汇报展示和影片巡演等活动。北京小学一位参与该项目的4年级学生说，自己的家离运河只有几百米，这个季节他每天晚上都会跟着父母去遛弯。他计划用手机拍摄运河边的古塔以及民俗文化活动，并自己剪辑出一段微视频，表达自己对运河文化的热爱。最后来关注，从事文艺片、纪录片众筹点映发行的大象点映上线 APP， 并发布赏导师计划、影院 PLUS 计划以及校园电影艺术发展联盟等多项计划。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1: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这个时段呢，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之一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在公告牌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前五位。 全球榜榜单旅行，主办电台榜单播报，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Top 5。 第五名，泳儿齐柏马。 这一世如孩子，掌上贴纸让我幸福得幼稚。 第四名，陈柏宇无限大。 他日牵手上学回家。 第三名，布志伦经得起变化。 直到鲜花都将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又遇到感慨。 第二名，张敬轩天才儿童1985。 由我陪一半，台词写不过半。 第一名，周柏豪男人背后。 上铺近年任由时间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好，接下来我们紧接着就来听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本周冠军歌，来自于周柏豪的这首《男人背后》。 赶我工作赶到夜深时，拿来夜汤三番四次，和眼月色的这个女子，当我思绪不够集中时，连忙摘出心思创意，唯求做我的灯塔照亮斗志。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需要约远时， 个没如流星时，记起亲人时，天光何时，传来是照片写满你的心意。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心境平和，飞语流言不想听太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日子不好过，未忘记爱，未忘记有人苦苦撑住我。不说一句亦明白我，任由时间过，不管一切风波，不管如何，只盼能和你幻想更多，请确保你未来陪我过，就算每天好好过，亦全靠你走到我背后，这么爱死我。这里，当你害羞时，红唇渐开，低声细语，仍然是当天一句，我愿意。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来自于周柏豪的《男人背后》。这首歌呢，再次印证了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我们全球榜各地榜单当中呢，相比起其他的普通话中文歌为主的榜单，那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呢，则是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势。很少有其他地区的歌手上榜，而这张榜单上的歌曲呢，也很少在其他的地方榜上有名。像近期大热的陈奕迅的《我们》，因为是普通话的版本，所以呢，他就没有出现在这张榜单上。而屡创佳绩呢，则是和 Eason 的声音非常相似的这个前 Mr. 乐团的主唱 Alan， 那他现在单飞了，所以他的这个单飞的单曲呢，成为了香港方面本周的季军歌。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布志伦他的第二首单曲，叫做《经得起变化》。 在那远处里听见那天真的笑声存在，让我再次抱紧你，再感觉到我曾是活过。望四周的身影如幻歌，旧照片的温馨全已不再，纵使它不可变改，人总要自爱，学会将悲伤追求得失换另一种感觉。直到鲜花都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会有谁期待？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我默哀，怀念盛夏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去跟北风竞赛，我的初心仍未变改。在那远处再听见那欢欣的笑声仍在，让这过去说再见，那悲伤得失何曾白过。没有星的天空无人爱，没有风的风筝如何恋爱，却了解光阴不可变改，和新节奏比赛 信可把我悲伤和抑郁毫无余地放开，直到鲜花都将不再盛开。再来冬天总会有人盼望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使我默哀，怀念盛夏亦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跟北风竞赛，最真的初心仍未变改，我最清楚算鲜花都不再盛开，还继续路上遇到感慨，哪管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有你和我共同度过，直到秋天把酒灌看月光，还有盛夏共你漫游海角，要怎经得起把初心记挂，没有花的冬天仍旧似画，无用害怕， 是红的青春也同样半夜，同样易忐忑，可惜他们来挑剔，奏出同柴为敌，人人有爱，为何你的却贵于禁色，你的眼泪蓝的，你的愿亦是蓝的，晚上活在冷月，不算最美，胜在做人无娇色，可惜忠实人仍然似眼被抹黑，亦决不能被缺席，黑彩虹仍然亮着，某天在暗天空，黑彩虹旁人落墨 全球榜的榜单旅行，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上周冠军，本周第八位郑欣宜的《黑彩虹》。郑欣宜的每一步成长呢，都备受关注，妈妈的去世和爸爸的关系，包括向她宣布不再减肥等等。曾经呢，不自信的她呢，并没有被打倒，而是做回了自己。为此呢，她特别邀请了黄伟文来填词，写了这首歌给所有不自信的人。黑色分开就是斑斓彩虹。 红色不止千百种，你要美得英勇，痛也痛得英勇，不可以自重。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理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海岛游了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11:49:12，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过了三首香港方面榜单的这个歌曲之后呢，榜单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回到北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本周中歌榜的 Top Ten。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常听雨心思如残留。 第九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八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good night， 安静的睡。 第七位，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 第六位，余文文，体面。第五位，张靓颖，贪恋。第四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停止的生命在飞。 第三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归附。 第二位，张信哲，别让爱情不开心。 就把快乐自由还你，天真笑容还你，我只要带走回忆。 本周冠军曲目，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在中国榜 Top 40的榜单当中呢，有更多的榜位给了更大的舞台，有新人，有老将，有潮流的音乐，那些传统优质的歌曲呢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最近大获好评，来自于小鬼的这首 Good Night， 中国榜上榜7周，本周第八位。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所以那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就没有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规划，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